不给点厉害是不会招的。 去， 朋友，尝尝味道。 哎呦，哎，你们怎么当冷啊？ 打你又怎么样？ 哎呦，那打了我两只都打。 再试一下。 好了好了好了，来阿三，哎，不要打不要打啊！ 说，车是不是你偷的？ 我要是偷了车子，这一掌门嘞，不能认输呀！ 我谅你也不会承认，我也不想私设公堂。走吧，送你到派出所去。 我也没没犯， 算不算犯法，自有公安部门来定夺啊！ 喂喂喂，识相一点，你走不走？要不要五花大绑绑你去啊？ 没这个去的好吧？啊， 走！ 哎呦，杨少，手下留情，不跟你走，不跟你走。 沈西被扭送到派出所，派出所所长当着江树雄一帮人的面狠狠盘问，狠狠训斥，沈西连连认错。午饭时分，沈西从派出所出来，走进一家小酒店，要了一瓶绍兴花雕，叫了几盘小菜，喝起闷酒。 老爹啊，老爹啊，你还要什么？ 六六六， 我要美酒。听你口音好像是普通人嘛。 普通人怎么样？ 来者都是客，小店既不能得罪你，也不能得罪他们，你说是不是啊？ 多美。 阿香，你要安静，到宾馆去吃饭，钞票够用吗？啊？ 朋友啊，刚刚受了点冤枉气，心里想我杀来了。得罪了，得罪了。老伯啊， 啊， 为了提两名一级大权，随我吧。 好，好，好朋友，看在乙级大局的面子上，给你几分安静。来，干 啊， 干一杯。 啊，行行行行，可是亲兄弟啊，干干干干。哎，朋友，酒喝多了。少喝点能伤人啊。 哼，刚刚当了我三次名句，你的乱想又把了我十三次狼句。 哦，得罪。 来来来， 你也想哪呢？ 哎，你听到过有句老话 啥 叫不打不相识？ 哎呦，亚瑟，不错，你的举动我已经相识了，吃不消搞。 好，请你原谅。 来，我走的。 坐下听我说。 啊，我听了呢。我就是方先生。 哼，开什么玩笑，我不像我。 哎，生意难做，不得已才这样啊。 行不行，我挺开心啊。 听着，徐小姐叫我通知你，下午三点在外滩十六浦外滩十二路终点站，徐小姐等着你。 哎，到底是你有福还是他有福啊？ 不该问的别问，你想发财就去找他。下午三点，十六浦外滩。 哎，老板，老板， 来了来了。 一共多少钱？ 34.5元。 喏，给你50元，再添盘菜。 好嘞，再来个清炒鳝丝吧。 哎呦，就能土肥的，不好意思啊。 哎，自己人，记住我的话啊。再见。 David。 哎，老妹啊，再来一斤咖啡酒啊。 好嘞。再来一斤绍兴加饭酒啊。 徐小姐导演一场戏，为了考察沈西真假，沈西则为了取信徐小姐，他们各有所得，各自兴奋。 803，803，我是沈西，我是沈西， 我是803，我是803。 二老板，我是小黑皮，我是小黑皮， 我是二老板。 对方是母字。对方是母子。 鱼儿上钩了没有？上钩了没有？ 鱼儿上钩了没有？上钩了没有？ 上钩了，上钩了， 上钩了，上钩了。 沈西，继续迷惑对手， 继续稳住他们。 沈西明白，小黑皮明白。 803最担心的是阿四头。自从阿四头带了徐小姐买进防爆图纸后，803判断阿四头可能是劫车团伙的成员，这对沈西的行动无疑构成了威胁。803决定在3点钟之前对阿四头采取行动。

你顾虑太多了。 有备无为嘛。 请上楼吧。 哎呀呀，你记得走，我跟着跟着。哎呦，最高一层嘛，六楼啊。 哎，告诉老爹，客人来了。 是。是阿儿吗？ 是我，老爹。 你这个蠢货。花两万多买几张废纸。哎呀，什么防爆装置，狗屁，哪个神经病会装这种东西？ 哦，要不我去退了它。 退？你怎么越来越蠢了？你去退等于作死。 老爹，客人来了。 叫他进来。 哎，大阿哥、 啊、 老爹叫你呢。 哎， 这个火气很大的老爹原来是个干瘪老头，病病歪歪的躺在床上。 你是于民？ 地郎啊。 大老粗？ 粗拧。 粗人怎么讲得出惜木如金这样的话？ 你在开房的？到我祖郎下忙的上帝小辈都得死啊。我也不得讲，朋友帮帮忙啊，不要不想我啊。我讲雨下不要太心细啊，他讲不要帮我吃药啊。 你是渔民？ 渔民。 东风渔场？ 东风渔场。 东风渔场属于什么乡？ 你位是渔乡啊。 几对几帆船？ 女人嘛不得，姓马一点。 队长姓什么？ 姓曾，儿东人。 你是泥城人，怎么会进书院渔业队？ 做工做进去的。 泥城有几个镇几个乡？ 六镇十二乡。 不对 啊， 六镇十三个乡。 哦，一个乡最近不把古鱼的成了有名的桃花村。 你住哪个村？ 城东啊，靠近古鱼的李家村。 交了朋友吧。 哦，他们握手啊。老金没做够嘛。 啊，去吧去吧。 啊，到啥地方去啊？ 恭喜你，老爹同意低价将车卖给你。 哦，啥个地方交亏，啥个地方抵护啥？ 到时候你自会明白的。 哦，哎，你在到啥地方去啊？ 虹桥宾馆。 到宾贵人交啊？ 不，请你赴宴吃晚饭。 哎呦呦呦，牙上忙度不是坐地上交吧？ 这是我们的规矩。 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后，徐小姐借着夜幕才将沈西带到郊区一座漂亮的别墅式的楼房门前。 二老板，二老板， 大阿哥。 哎， 看，这是为你准备的货，你进去挑选吧。挑选定当了，咱们再议价钱。 哎呦，步步扎心嘛。哎呀，嘎谁多啊，我眼睛亏乎他的。 东边五辆都是日本货。 嗯， 这是西德的。 嗯，